镇的兰花俏模样。那月三十大年除夕晚，花市的灯火明亮多辉煌，小伙子大姑娘同结伴，双双花市共徜徉。 春回大地新气象，花儿迎风齐招展，情急也要山芬芳，花开富贵满大堂。 天真的相信你只会是我的，这条路怎么走怎么错都有你提灯在等着，给你我能给的，从来不问你在想什么。当你认识了心，轻轻悄悄地转身，爱结成冰河。当那人慌了心，突然清醒的时候，竟是一本落。能否反转地球，打造一个新世界再重新来过，以为还回得去。简单的幸福，以为还留得住，双手紧握的温度。我带着思念的痛，再没有你再一次为我再开一扇窗，才发现迷了路。轻轻悄悄地转身，爱结成冰河。当那人慌了心，突然惊醒的时候，竟是一本落。能否反转地球，打造一个新世界再重新来过，

想问亲爱的，当你抱在我身边，美好怎么放在梦里面，直到在那一瞬间悄然来到窗边，我一下会心发现，清澈的光擦亮你脸，一心一瞬影的闪片，这片天空你微笑眉眼，流过阵阵你唇边，你脱小鸟轻张天眼，风中了解你的感觉，想念在看见风景的房间安停了时间，就这样陶醉忘间，我不禁都感觉矫健，看见风景的房间分隔了多远，爱已在你我心间，

运气好走一遭，想东西是条大街绕，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，乱了不去不闹，我背个大背包，离开的外过劳， 不用问你都知道， 一过了工地杯跟着感觉走就好，一过了工地杯，全身轻飘飘，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，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，在工地杯晃就好。

窗里啊，月儿弯弯照九州，今天一去不回头， 江山

今生爽，万事多吉祥，许个心愿呀，人人生活好，社会繁荣将，万事多吉祥，趁着那好时光呀，努力去开创，勇敢向前闯，成功的在望。 Lonely, lonely,

长长，落寞随风飘荡，轻轻唱，今夜好凄凉，也许我该邀请星光共度这忧伤。 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，